看君王万众凄凉千般寂寞，一心似醉，两泪山那观景，好容易盼到星空，谢谢卷题片玉桌，冷雨凄风住残青，江歌有怀不美，苍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连连的佛响声，忙问道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高力士走林中雨点，可檐下静，这君王一闻此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情，洒窗棂点点悄然是我们安成当当。 声不等儿找我，人胆影雨也同水，话不更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 对可亏我想抱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统领为只等等的心梦可迟迟好迟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悲痛痛将何以愁情又何以飞子啊一时不明误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沉香亭谱雕金瓶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我二人夜深思雨到青浓处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到如今言犹在耳人何处几度思量几痛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那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雨踏如冰柔肠儿九转多节结语断泪珠儿千行万点万点通红这春风一夜无眠悲哀到笑梦听歌泪换起走